喂，又嚟到第二节啦喎。 系啦， 今次呢套电影终于我系睇咗啦。 系啦，终于你睇咗，咁我哋就跳过十号呢一个礼拜，就去到十七号嗰个礼拜嘅戏。 即系下个礼拜啦。 系啦，系啦。 呢套戏嗱，如果应该我谂呢套系宣传，讲宣传应该都系讲上个月开始嘅事，已经系。 上系啊，我都系睇上个月。 系啦，我都系，系我都系。咁但系即系只不过系啊，点解电影公司可以咁犀利地系可以咁早？ 好有信心系啦。 系啦，咁其实呢套戏又唔止系香港都咁早宣传喎。 系啊， 就算台湾啊都好早要宣传呢套戏啊。咁而家其实讲紧就系呢套，我谂 台湾可以破纪录啊嘛， 破咗啦，破咗出嚟啦。系呢套泰国片啦，咁就其实讲紧系出猫特工队嘅，因为其实就讲紧呢套戏其实喺。台湾佢已经个入场人数又好，个票房都已经系破晒纪录噶啦，已经系。 佢系反超前咗啊！ 报告老师噶，报告老师已经超越咗啦，系啦。 咁同埋佢同期有阿邓寇克嗰啲都反超前咗。 系啊，但系点解咁劲？真系呢样嘢，真系我谂大家睇 trailer 都已经知道，其实成套戏个大嘅故事内容噶啦。 系啦，咁同埋佢。或者讲少少泰国嘅票房嘅喺香港嘅背景咁样。 好啊， 其实我哋之前喺《容易受伤的男人》都提过少少。 睇少少啦，系啊。 咁呢一套戏咧喺泰国嘅票房已经过亿嘅泰铢啦，我唔知过两亿未啦，我睇过资料有过亿啦。咁但系喺香港嘅纪录咧就系吓鬼阿嫂就过1000万啦，咁最高嗰套就系十。几年十七年前， 十七年前到啦。嗰时 妖打排球， 嗰时又有阿吴君如啊、阿威文去配音嘅，系啦。 嗰个又收成1500万嘅，咁当年就其实系好少有，我会觉得配音好睇过原本。 系、啊那 個、配音系真的。 我系对配音好抗拒，所以我系睇原装版嘅，我冇睇配音版。 我两个版都有睇嘅，咁但系因为佢配音版真系配咗好多好 local 嘅。嘅 terms 而有切合到个剧情嘅，咁系好难得，我会觉得系配音版系仲好过，因为其实我觉得原本嗰套系一个普通励志嘅故事嚟嘅， 系 即系冇咁多 笑位，真系一班人要去打排球啦， 系啦，冇咁多笑位，咁但系香港嗰度变咗系好有好过瘾嘅睇完， 系啊系啊， 咁。系啦，点解我要讲呢个票房数字咧？其实我好希望呢一套可以破 过千万嘅都 系咯，我好希望佢破到千万啦。 即系其实我谂近呢两三个礼拜都有好多优先场已经做放映啦。即系其实入场 票房都唔错噶， 入场次数系唔差噶。其实即系你会见到系即系场场都系满江红噶。 系啊， 系啊，完全系我谂系相比于一啲即系嗰阵时上紧正常嘅电影又好，或者系其他一啲大叫。商業性嘅電影都好，即其實入場嘅次數，佢真係比其他嘅係高嘅。 係啊，係啊，佢單場嘅差唔多場場都飽咁樣。 係啊，咁呢套戲又講啲乜嘢咧？咁其實就係講話有個即叫品學兼優嘅女學生啦。咁其實佢因為一次嘅機緣巧合之後，就其實轉咗學校嘅，就去一間學校讀書啦。咁但係其實佢學業真係好好。咁之後就有好多同即有位女同學就 好姊妹啦， 叫好姊妹啦，即認識咗佢。咁之後，但係又幫佢，即佢又因為成績唔好嘅，咁就揾佢幫佢補習咁樣啦。咁但係結果咧喺考試當日啦，咁佢個嗰位好姊妹咧。即系完全唔识， 系啊！ 咁之后咁投靠于佢啦，咁呢位女同教练啦，咁之后后屘点样样咧？好啦，就揾个方法去帮佢啦。结果就教点样出猫咯。 系啊！ 好啦，咁嗱，咁出猫虽然呢唔系一样好嘢啦，咁但系其实喺套戏嚟睇入边咧，其实出猫嘅招数咧系我哋最期待想睇嘅。 系啊！ 系啦，好啦，咁之后后屘咧，咁呢件事就越发越大啦，就去到一个富二代身上。咁个富二代又系唔读书嘅，咁之后佢就喂，不如咁啦。我俾钱你，你就帮我去出猫。 系 咁点样去出猫呢？啊，呢啲唔讲啦。 系啊。 咁但系当中咧，其实都涉及到另外一位，亦都系高材生。咁呢位高材生咧就 好有用嘅，估唔到。 系啦。咁但系其实呢个高材生其实同佢哋咧又好，其实表面上望落好似系冇乜，即系性格上系完全唔同嘅。 完全唔同嘅。 系啦，但系估唔到咧。变下变下咧，就环环相扣咗，咁就原来有关系喎。 系啊， 系啊，咁但系当然啦，好多嘢都唔讲得嘅，因为下个礼拜先做。 系啊，你去到后面系真系越睇越 越睇越好睇嘅，系 好过瘾嘅。咁我自己好中意佢系，即系其实你香港好多同类嘅戏啦，譬如你周最经典嘅周星驰有啊《逃学威龙》啊，都已经玩过呢啲嘢。咁更加唔好讲有套烂到极点嘅《爱出猫》啦，嗰套。 哇，咩料啊套？ 做乜嘢嗰套？ 系啊， 咁。对比起呢一套咧，你话玩出猫玩 咁样玩法咧，香港佢真系有自己级数啊！我觉得， 但系呢个真系完全好劲咯，我觉得系 劲得嚟。你睇完你会觉得，咦？好似如果我真系有用到，都应该用到。其实佢嗰啲咁嘅 skill， 譬如 都系噶， 系啊。 跟住咁譬如唔好讲啊，真系 系啦， 好譬如 唔系咁完 trailer 都 feel 到少少嘅。 其中一场咪就系抌咗样嘢喺对鞋度线后面啦，系啦， 系啦。咁即系佢其实我唔使拍到好似。以前你话睇周星驰嗰啲好夸张啊嘛，呢啲系比较写实啲嘅，我觉得佢系，同埋你估唔到佢系后屘搞到好似一个犯罪国际性嘅犯罪故事。 嗱，讲起犯罪性呢样嘢，我又真不得不提佢影片一开始嗰段， 一开始嗰段， 一开场嗰段，有冇印象？ 你 成到佢一开始嗰段， 我记得 一开场嗰段就系其实讲紧盘紧佢哋四个。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唔讲啦， 系啦，系啦， 点解要盘佢哋四个咧？其实就 系 讲紧之后嘅故事发展嘅。 系啦，盘佢四个又系， 哇，嗰场又好 两 场， 系啊，估唔到啊。 因为其实佢已经将个最紧张嘅气氛咧，摆喺第一节嘅度，已经系。 系啊，咁佢每一节开头都有少少嘅。 系啦，但系当你去到后边嘅时候，原来话俾你，喂，原来系一个反高潮嚟嘅。 系啦，原来系一个咁嘅位嚟嘅，系几正噶， 系。系啊， 咁你睇落去系成个故事系。好紧张喎，即系嗰个 系越睇越紧张啊！ 系啊，我见有啲评论话好似睇紧一啲间谍戏咁样。 即系其实佢系点点讲咧？即系其实佢当佢想去出猫嘅时候，咁当然大家出猫嘅时候都系最惊嗰个系就系你面前嘅 Miss 阿 Sir 啦。系啊， 咁你用咩方法可以逃避咗佢哋嘅视线而去出猫咧？其实呢套戏嘅神髓啦，即系话咩？点样去逃避佢哋？点样去遮挡佢哋而去出猫？ 但系讲到呢样咧，我又几中意佢系叫做有少少上有张良计巧过长梯咁啦。即系你谂到咁样出猫。嗯，而个 Miss 阿 Sir 又有招嚟对抗你，咁你点样临场即刻应变？嗰个又系一个好， 嗰、个真系好嘢。 哇，嗰、那个方法真系好精彩， 完全系估佢，真系估佢，因为好多佢好多高潮位嘅成套戏真系。 系啊， 系啊， 同埋一系一个原创故事嚟啊嘛，呢个系。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 啊， 所以 唔系呢个原创故事，呢个系改编故事嚟嘅。 改编自 真实嘅， 但系冇讲嗰单真实。 系、啊， 我想揾咗段嘢都。 系啦、啊，咁你都当系佢改编真实故事啦。 咁啊系，咁、啊、但系佢谂嗰啲桥段系。而即系正常人唔会谂到， 即系起码 有创意， 起码我唔会抌，起码我唔会抌低个猫子喺个对对鞋度先去后边先啦。 系咯、啊，呢、這个其实呢个已经最低招啦。 呢、這个 你一路睇落去，仲有更多你想象唔到嘅一啲出猫招数咁啦。 系啊， 咁同埋喺我几中意喺拍摄嗰方面咧，佢一路佢成套戏一路维持住嗰啲配乐，系睇到好紧张。 佢越嚟越紧，即系嗰啲澎湃嗰啲音乐咧，系、 啊、 令到你投入咗落去之后，哇死啦！下一步会点做咧？ 系同埋啲主角嗰啲可能就咁一个眼神，佢已经不断咁剪接到咁飞嚟飞去，觉得好精彩。 完全系好劲。 佢啲技术上面系去制造嗰个紧、嗯，即系不断咁制造空紧张个 空间，系 好正呢个系。咁同埋。即系叫暑假睇得太多呢啲咁嘅大场面、大制作嘅一啲烂片。 呢套系细细地， 变咗细细地，但系佢系咯拍得好商业，同埋去到后面叫做有少少动作场面咁咯。嗰场 啊，嗰场都 嗰场都好紧张啊！嗰场 哇，嗰场真系完全又系估唔到嘅啫。 系啊，同埋 即系捉 timing 又系捉得好紧先会捉到噶嘛，真系 系啦。咁啊，坦白讲嗰段我觉得有啲夸张咗少少嘅，嗰度系 当然系 少少破坏咗少少啦，嗰度但系。嗰場都一路一樣拍得好緊張，咁你話同期哇，可能睇咗好多，即係係咁玩大型特技啊，咁點知原來係你去到一啲亞洲電影，佢係純粹做一啲喺劇情上面啊，喺細節上面嘅一啲鋪排， 嗯， 一樣都可以好有娛樂性咯、啊。 其實套戲入面咧，我自己最中意嗰樣嘢係嗰個氣氛，即係嗰個壓迫感嘅氣氛咧，因為佢每一場戲其實全部都係喺。一系喺个市场，一系咧就会喺个好即 系 可能好 好 细空间入 边， 系啊，即系咁当然啦。你考试嘅时候喺个咁细空间入边，咁你成班学生一齐喺度考试，咁自然你嘅心理状态就会膨胀咗啦。即 系 你点样喺一个咁大嘅即系咁细嘅空间入边，喺一个咁重嘅一个心理嘅障碍，即系个心理状态嗰阵时，点样去营造嗰个气氛呢？即系我谂都系呢套戏嗰个神髓所在咯。 你讲呢样系，我会觉得佢好多时佢系一开场你成个镜头咁 pan 落去好大个场面，佢慢慢 zoom 落去 ，zoom 住男女主角嗰、那个 咁嘅视卷， 系啦，即系虽然你睇落去你唔知佢写咩啦，睇乜嘢，但系你会都会好有压迫感咯，你嗰个感觉系， 系啊，所以其实都啊亦都估唔到，即系其实呢套戏会咁犀利啊。 即係喺無論而家即係泰國又好，香港又好，台灣都好，個票房真係好犀利嘅。 我諗呢套隨時會唔知會唔會有啲荷里活又真係買 咗做？唔好啊，真係唔好啊！ 不外國嘅考試唔會咁大壓力嘅，係亞洲先。 我話俾你聽都唔係 㗎，同埋我幾中意佢背後所講嗰啲都有意思嘅套戲，即係唔係純粹話玩一啲製造緊張啦，啲娛樂性啦。其實佢最後都係想講翻一啲泰國當地一啲教育啊、社會嘅 同埋啲唔同嘅階層啦。 係啊，即係佢會類似對白啦。如果你係一個叫做低下層嘅人民啦，咁你永遠都冇翻身之日嘅。咁當你有小聰明嗰陣時候，你就會唔會用啲小聰明去做一啲有少少犯罪嘅意味嘅，先至可以 令到自己 係啦，有財有勢咁啦。譬如好似阿主角所講，佢係就算我哋做緊出貓，都係幫緊班有錢仔服務啫嘛。 係啦， 其實佢背後嗰個問題都係一啲貧富懸殊嘅問題啦。咁 即雖然當然係有可能有錢銀上嘅問題，即錢銀上嘅一啲交易啦，叫做咁，但係當即喺佢嘅角度，佢只係諗住幫人嘅啫。 係啊， 即佢完全冇諗過，原來因為呢件事影響到咁大。 系啦，跟住同埋最后某位角色啦，都会有一个内心嘅一个变化。去到最尾，其实那个主题其实好出嘅，我觉得系。 都系啊，其实即系其实佢会引申到一样嘢，就系话哦，佢会吸纳咗 A 嗰、那个A 嗰、那个嗰样嘢啦，即系又唔系叫教训嘅，即系嗰件事件嘅发生啦。点解我唔可以咁做咧？ 系啦， 即系会咁样引申落去咯。 跟住同埋你睇落去。虽然系你喺意识上面系真系错嘅呢件事，但系你会睇到佢俾到一个感觉系俾你如果我自己逆地而处，我谂我自己都咁做咯，即系有一个咁嘅机会，有咁嘅才能， 有咁嘅能力， 系咯，你会说服到你自己都会投入咗个角色入面，喺度谂如果到嗰一刻，我会唔会咁做咧？ 系咯，即系始终都系即系可能一方面咁睇就系话钱就系万能嘅。 系 一方面谂系能力就系万能嘅，但原来两嘢加融到一齐咧，就已经系变即系唔会可以融合到一齐咯。其实即系其实两嘢都系可能要分开，或者系冇可能系摆埋一齐咁样咯。 系啊，咁同埋佢都有少少讲到一啲社会阴暗面啦，譬如女主角间学校原来有少少佢唔知收过去一啲 extra 呢啲钱啦， 系咯，同埋。俾我感觉嘅话，富家一啲富家子弟，譬如嗰个靓仔男主角咁啦，咁佢系 一个富二代， 系啦，嗰个系啦，个富二代啦，哇，佢屋企又有个大泳池啊，有金碧辉煌， 又追靓女啊， 系啦，咁变咗好似女主角本身系啲穷人啦，喂，你几努力，俾你考到第一，真系第一嘅啫， 但都系冇用噶，其实 系啦，咁反而就。 冇乜点 都好难会系啦，佢哋冇乜点付出，净系俾钱就已经可以解决到好多问题啦。咁即套戏唔会话好老土，同你话喂出马唔好啊，出马系衰嘅。即我几中意佢冇乜呢个好说教嘅一种味道啦。 佢都冇讲，即系佢冇讲到 佢冇同你批判呢样嘢系啦，但系反而会睇完你自己会谂到好多问题，就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可能个身份调转，我会唔会咁做咧？同埋你会更加系睇到底其实。呢、这个出猫呢个问题系咪变咗当地人，即系变咗叫做喺亚洲嚟讲咧，一啲教育制度啊，会唔会系可能好多人系觉得可以向上爬咁嘅谂法咧，咁样咯。 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睇到佢嗰阵时咧，你会谂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嗰阵时我哋读书系都系谂我会出猫，即系，但系其实到最后你谂嘅嘢就系话，其实你有即系你出咗猫之后，对你嘅学业。虽然可能有帮助，即可能会高分，但系其实原来到最后呢件事引申到可能到你将来出嚟做嘢嘅时候，可能冇帮助嘅。 其实冇帮助 嘅。系啊，即亦都系等于其中一个都可以讲少少嘅，就系、是其实个富二代就系谂住利用钱嘅能力，而你去买成绩翻嚟，而基本上系咁样啊。 系啊。 但系到最后佢买完翻嚟，原来都系无补于事嘅。 系啦， 即系其实基本上而家就系、是，其实佢就讲俾你听就系话，无论你点样付出又好，或者系你有乜嘢能力都好，你系自己曾经努力过嘅，就先至属于你自己嘅。你冇努力过都唔会属于你自己嘅。 系啊，系啦，所以系咯，叫做用另一个方法去 陈述呢样嘢咯。 系啦，所以 佢唔会拍到好讲到太刻意咁呢种感觉都觉得几好嘅。 係啊。咁讲完剧情就讲下嗰四位主角。 四位主角。 哇掂我觉得真係。 掂我真係。因为我睇过佢哋啲背景都佢哋唔係一啲好专业唔係好专业嘅演员啦。 有 model 啦。 係啦有 model 同埋有即係个富二代嘅第一次拍戏。 係啊係啊係啊。反而係最多拍戏反而係第一男主角囉。 啊系啊系啊， 即系啊即系就系做嗰个 阿 Ben 阿 Ben 系阿 Ben 系啦。 咁佢四个人变咗，你唔好好似话香港成日揾一啲好太出名系太出名嘅演员仔， 唔系套套都古天乐噶嘛，大佬。 即系可能早几年啊，成日揾阿方力申啊嗰啲走去扮学生嗰啲咁，唔 work 噶嘛。但系呢套你系几位主角，你个感觉系好平民，同埋好即系好贴嘅，好似一个学生。 即係好有親切感嘅其實。 係啊。 即係佢哋因為都睇返啲資料都好似話其實佢哋都冇去刻意去化妝啊。即係去 演繹啦。係 啦即係簡單啲平民返嘅角色。咁令到佢哋可以更加似一個學生嘅感覺囉。 係啊。即係頭先同你喺錄音前都講過啦，因為女主角其實開頭你感覺佢係衰啲講就幾樣衰喎。咁佢都叫做呢个有少少化妆，应该刻意化丑自己，感觉到好似一个书虫咁样。 但系其实去到后屘，当佢喺翻学校嘅嗰阵时，嗰啲片段咧，嗰啲情节咧，其实就完全系冇化妆，系啦。 系啦，同埋可能叫做有咗少少钱咁样啦，咁就识得都打扮一下咁样啦。 就望落顺眼好多。 系啦，就望顺眼。咁顺眼当然第二女主角。 顺眼好多。但系佢嗰呢个角色真系。 系咁同埋男主角方面啦，就做富二代嗰、那个就啱啱所讲第一次做戏啦， 都演到嗰个 佢有 衰格格 同埋有唔少嘅搞笑场面都系由佢而起啦。咁同埋又识得佢做到嗰种好识得去变通啊，即系一个大话包一个大话咁样啦。譬如最尾嗰场戏。 哇！最尾嗰场真系， 即系自己点样去拆嗰个佢，其实好做到嗰种叫世界仔嘅感觉咯，几中意。 系啊，咁第二男主角，即系第一男主角啦，即系阿 Ben 系。咁佢又真系又系演到嘅，即系头先所讲。 几有层次感 嘅， 我觉得做。 系啊，即系其实佢个角色都几两极化嘅，即系你开头嗰阵时系好文静书生咁样， 系啊， 去到后边。因为一件事影响到佢咁样，即系其实你都 开始感情突然间爆发出嚟嗰下都几， 同埋啲眼，尤其是眼神啊， 系啊， 佢眼神系好变得好犀利嘅真系， 系啊， 即系演到个神髓嘅真系。 同埋佢后屘去到叫重头戏啦，佢同阿女第一女主角之间佢几有火花 个交接咯， 佢两个几有火花其实做得，同埋其实你真系要靠佢两个嘅演技先至可以。 带出 你嗰种咁紧张嘅感觉， 系啊， 因为我睇啲制作特辑系话女主角其实系演呢套戏嗰阵时系紧张到自己演下喊，我睇过几段制作特辑，咁所以佢个两个系好投入角色，同埋自己都叫做火花四溅咯，都拍档得，咁变咗系好带到个观众入戏咯，我觉得。 即系我谂好小戏，即系睇完之后咧，好快想睇第二次嘅， 好快想，同埋我会觉得苏花啦，咁都应该系，我觉得系呢个暑假最好睇嘅。 咁仲有一套嘅，我嗰度就 我觉得呢套好睇啲啦。 系啊，不过嗰套，不过嗰 套两边套嘅， 下礼拜先讲啦，嗰啲就系啊。不过呢套其实都睇翻，都讲翻电影公司佢点宣传啦，即系其实香港嗰边就都几有心思嘅，佢嗰个优先场嘅戏飞咧，就做咗一个好似系学生证咁嘅一张， 所谓出猫三宝 啊，系啦，就系擦纸胶， 系 铅笔。 同埋个 file 啊，冇啦，个笔袋啦，系啊，笔袋啦，三样嘢嘅。 咁 啲铅笔都有意思嘅，都唔讲啦，自己睇戏啊。 睇完你觉得支铅笔有嚟， 系好劲嘅， 处理得几好。 开头我都仲问紧电影公司朋友话，喂，支铅笔你都冇嗰样嘢，你点样切入翻套戏？即系话你望清楚啲。即系，咦系，原来都有翻咁嘅设计， 咁几有心思。 系啊，咁都讲台湾嗰边啦。咁其实台湾嗰边， 佢个戏名译得几好 嘅，系叫模范生， 模范范 范啊，范型嘅范，范型嘅范啦，系啦，模范生咁样。咁其实都已经话俾大家知，即系佢哋系模范生，但系佢又食咗个字音啦，将个中间个范变咗范型嘅范。咁但系。 即係你睇咗戲就會明白咁樣啦。咁同埋佢都有心思，佢出嗰啲電影嘅宣傳品咧，佢出咗把扇咁樣嘅。但其實、香港又咁啱又係出咗把扇喎。其實我都問緊 電影公司， 香港有圓形嘅，係啊。 OK。 咁但係我都問翻電影公司啊，點解會出扇嘅咧？即係佢話你考試啊嘛，考試咪潑涼咯，又俾佢兜得到啊。 OK。 係啊，咁即係我又覺得啊，原來即係好少。即係其實我諗而家啲亞洲電影都係即係當你某個地方红起嚟嘅时候咧，其实会有年代性嘅。 系啊， 即系我谂而家唔知呢套几时去到日本嘅啫，因为日本就好似 应该都得噶啦。 系因为日本就未有，好似未有影期嘅。 日本就迟半年都好正常嘅， 都正常嘅，即系等香港啊、台湾啲过晒嗰个热潮先啦。 系啦， 系啊，咁但系即系都睇下香港嗰边而家个反应点样 嘅。你讲喺亚洲啦，我自己会觉得啊，八月会唔会系三大亚洲片嘅票房大战？三月其实你有八月嗰阵时候。荷里活嘅片開始弱啦 ，咁軍艦島啦，呢一套啦，同埋八月尾嗰套叫做， 大家都知我哋邊套咧， 打死不離三婦女啦， 係啦， 係即係呢三套電影都我諗係破咗一個少少紀錄，就係唔係用一個荷里活式嘅一個大製作嚟去埋尾嘅， 同埋喺三套戲佢都係喺當地係破曬紀錄。 暂时香港未知， 系啦，香港就真系唔知边套六死垂手啦。呢三套会系八月嘅， 但系好似而家票房都几套都，即系呢几套都好似都系满江红嘅。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睇下边套会赢啦。好，下一节再嚟， 下一节再讲。